爱慢慢烧尽。 从远方赶来，

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。咨询专线400-156-1616。 湖南卫视歌手指定用车广汽三菱欧蓝德新增2.0升荣耀版，现以16.98万售价燃情上市。新车升级多达16项科技配置和14处精选内饰，重塑全价值都市 SUV 典范。详询当地广汽三菱 4S 店。 乐车帮，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！原厂维修、钣金喷漆、清洗养护 ，4S 店维修保养总价低至68折，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。 下面是默契大考验时间， 就是你心里最帅的那个男人， 陈美婷。 人形提款机， 我老公。 哎，免费的修理师傅， 爸爸。 对了。 6月18号，父亲节，经典九六九，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幸福安康。九六九音乐留声机，亚威陪你听经典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持续增长，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年均增长9.2%。今年的社保待遇标准调整方案将在7月份公布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连续增长，整体涨幅为5.5%，最晚在7月底之前调整到位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北京进入了高温模式，记者从公交集团获悉，目前20000余部空调均已完成了检修和清洗，可满足高温天气下公交凉爽出行。北京电报大楼一层的营业厅将正式停业，原电报大楼一层的所有业务受理，包括电报业务、固话宽带业务、移动通信业务、专线业务等，均迁移到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的97号长化大楼一层，近日起正式营业。近来备受关注的北京自住房面向新北京人专项配售的政策，相关部门表示，这一政策将长期坚持，未来还会做进一步的优化。对新北京人的专项分配，除公开摇号之外，还将考虑对特殊人才实现专项分配、定向分配。 想这脸会变富庸，从未